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陶杰、刘西良、胡恩威，光明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光明顶传真热线23390209，今晚的主持人呢，陶杰、刘西良、胡恩威，话题呢叫自从哪一天，哪一天呢？ 听晚呢， 就是中秋。中秋今年呢就好邪，同911呢搭埋同一日，即是两星连环，好似见到火星咁样，同埋月球一样，火星真係主凶嘅，主战争嘅。咁啊， 自从嗰日起就好似世界冇乜安宁啦， 完全唔同咗啦， 成个世界唔同咗。 唔同啦，咁啊呢个部署宣布呢个邪恶轴心，打完阿富汗又打伊拉克，跟住而家有北韩问题，呢啲呢全部可以讲係911嘅后遗症，加埋呢係世界好多地方，特别伊斯兰国家嘅民间嘅反美怒潮，加埋呢个呢欧洲同美国嘅裂痕，加埋呢中国从中呢係取利等等嘅形势呢，都可以归纳为呢个叫做后911时代，亦即係呢自从那一天嘅后遗症。 我想近呢十年都冇一件事咧，单一事件咧，对成个世界政治个影响咁大， 系咁劲。 系啊，即系911咧，即系胡恩威点睇啊？你觉得？ 我记得嗰晚好早翻屋企，倾紧长途电话同一个英国朋友。咁大家同一时间里边咧，就睇到个电视，咁大家问大家，你系咪睇到嗰样嘢？ 以为是假的， 以为是假的，咁点知是真的。咁嗰晚我睇睇咗成晚通宵电视啦，就喺度睇住佢。我睇嗰、那个即系嗰个震撼，我相信如果香港人嚟讲，可能真系8964嗰次通宵睇天安门， 一世人都记得911嗰晚自己喺度做紧乜噶啦。 系啊， 我谂你问任何一个人，佢都话到俾你听嘅。 吓、啊，呢种叫做金乃迪式记忆系嘛？即系金乃迪遇刺啊！呢、這个11月啊。应该啊，应该系24号、25号， 咩？ 应该1963年， 63系啊，未出世我哋 就嗰日咧， 嗰阵时 系 出世 嘅，做啱啱出世冇 几岁咯，我谂就 嘅美国人就话，大家都记得嗰日咧，收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咧，喺度做紧乜嘢？食紧汉堡包啊，开紧 party 啊，定系乜嘢？系嘛？呢个911已经成为一个人类共同记忆，凝固咗嘅一部分， 系 即系变咗一个叫人类共同记忆嘅结晶， 即系成个文明，即系人类文明都由嗰一天开始， 无论反对亲美，都系从此个世界咧就已经唔同咗啦。咁今时今日呢个部署咧，都仲系奉行嗰套咧，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暴易暴嘅外交路线。 唔系啊，最近咪话叫联合国帮手咯，伊拉克， 因为佢有啲嘢搞唔掂。 咁美国好务实嘅，即系佢搞嚟搞去， 嗰阵搵人帮手，搞唔掂就搵你帮噶啦，搞得掂就叫你行埋一边噶啦。 反变主义嗰阵时叫做， 呢个嘢系冇话啱定唔啱啊，政治就咁现实噶啦。 讲强权，净系讲强权系咪先？ 系啊，系啊，咁啊，呢个。自从那一天咧，即系嗰个世界咁变，有咩唔同？佢而家嗰种反美嚟睇，咁样落去唔掂喎。嗱，咁啊，砰一声，由以色列有一个炸弹， 系 我谂有排啊！你佢而家咁样打炸发哈马斯同呢个以色列啦，我谂之后嗰一两个月啦，我谂仲会继续死人。 同埋因为冇咗个信任喺度啊嘛， 系啊， 冇咗个信任喺度。咁当然呢个同香港个关系就系、是，即大家都知道香港同美国嗰个贸易嗰方面系我哋最大嘅香港最大嘅贸易伙伴啦。咁所以好多时候美国嘅嘢咧，系都系影响紧香港。 呢个我觉得咧，即有时睇呢个世界咧，香港系一个好反好大嘅毛病，就乜嘢都系有个钱字咯。 即系好似话经济城市。 嗱，你咧911一爆一嗰日， 就净系讲对香港股市同埋呢个贸易有咩影响？ 嗰班分析员就话对香港经济有咩影响？喂，大佬呢一个系人类文化嘅大浩劫。 系啊， 唔知系香港人嗰日咧，嗰啲电视访问纽约唐人街嗰班老细一开口，哎呀，真系惨啊！我哋 冇生意做， 餐馆冇生意，俾人睇少嘅啫。 即系真系俾人睇少就睇少。 同埋而家个 喺你嘅世界观里面，除咗搵钱搵食呢、這个叫商搵主义，仲有冇第二样？ 但系个问题系好多时候政治最后尾都会影响翻搵食。 系啫，咁都人系同 咁，所以你唔可以 有分别， 你唔可以净系话搵食咯。 咁所以先生讲得啱，我哋肤浅同埋母语时并进。 系啊，佢讲啱啊， 系啊，即系我哋香港有好多人。 除咗搵钱之外，我觉得另外香港人睇九一一事件咧，同埋对世界政治嘅睇法系咩咧？我觉得系。睇戏 啊，睇戏啦， 系啊， 旁观者， 维消唔到自己个胆啦， 系啦，系。 但你唔好以为根据呢个蝴蝶效应理论啊， 迟早都会有， 都烧埋你啦。点解咧？因为伊斯兰恐怖势力做大，一定会楞到呢个东土耳其、东特厥呢个独立主义，咁啊嗰扎所谓嘅疆独，系嘛，亦都系同车臣、拉登余党喺呢个天山脚。一路嗰条线拉到去啊，呢、這个经过黑什米尔高原，拉到过去咧呢个伊朗边境，喂，嗰啲核废料啊，或者嗰啲核武器啊，生化武器啊，用只驴仔咧一拖咧就可以四围走，系、啊、咪？一而加埋自由行啊，仲有啊， 啊，真系扯得太远啦！ 两件嗰啲头发啡啡地、眼大大、黑黑地， 即系专系唱紧黑市人民币嗰啲。 一捐入重庆大厦，你有排头痕咯、啊。 唔系咁，所以 系冇呢个可能。 某个程度上嚟讲，即系中国或者香港喺嗰、那个点样协调呢个伊斯兰世界同埋呢个西方世界嗰、那个咁嘅对立嗰度咧，我哋系可以扮一个角色嘅，即系因为 鬼扮， 因为你迟早。即都会影响到刚才你说影响到影响香港 脱离不到那种看热闹的心态 看热闹 即是围观即是老宋的年代讲 的、啊、即是在街上 有事就走去控埋去装啊是啊 即是等他死啦 七嘴八舌就评论， 唔系咁嗰阵时九一一之后，你就好多人讲风凉话嘅，就诶、哎、美国就 抵死耐 啦，佢都得耐啦，呢啲人收复到佢啦， 一种情绪嘅发泄 系嘛， 吓、啊、人噏佢又噏，即系咧又嗰阵时咧睇咗嗰啲咁嘅，即系美国国内一啲左倾嗰啲评论咧，就以为嗰个其实代表系主流，但其实都未必嘅。 唔系咁呢个亦都睇到香港其实对美国嘅认识。即係其實係好膚淺 嘅， 但其實咧美國是一個好複雜嘅一個體。 因為胡欣威頭先提到咧，即係香港同美國嘅關係其實好密切嘅， 係啊， 經貿關係啊，或者美國文化對香港 好多香港人喺美國留學啊， 係啦， 係嘛？美國而家好多商界嘅人都係美國呢個長春藤畢業㗎，咁 究竟商會啊，香港大勢力啊，講兩句阿董要聽啊。 香港對美國嘅了解其實唔深。 哦，呢個就視乎咁。所谓了解是了解到哪一阵， 即除了看热闹那阵啦，九一一看热闹。 除了、這個、 简单啲，你问下啲大学生有几多个睇 CNN、啊。 除了呢个迪士尼，有哪一样玩意好玩？ 仲有呢个 Rolling 呢个三藩市渔人码头，边一只嘅三文鱼最靓？ 系咪啊？ 仲有呢个拉斯维加斯帮衬边间酒店？ 边间赌场？ 边间赌场？同埋啲白老虎大叔。几票价几贵，你参加某大旅行团就会一条龙全包悭翻几多之外咧？ 香港好多歌星去拉斯维加斯就唱歌翻俾啲香港人睇， 俾我度嘅华人听。呢个所谓对美国了解都唔系话唔可以讲系冇嘅，都有嘅。 就比较 同埋美国纽约唐人街 唔系， 边间啲鱼蛋粉， 仲有好多嗰阵时喺美国参加保钓运动，然后翻嚟香港从事传媒嗰啲咧。 哦，佢话自己喺美国唐人街边间华人报纸做过边个高层职位， 系啦。另外有一扎嗰啲 咁啊，当自己美国新闻界有 买咗嗰扎美籍华人咧。 啊，我美籍 即系嚟香港做大学校长啊， 啊， 嗰啲指指点点嗰啲咧，系嘛？嗰啲美国人嚟噶都系，其实 绝对系啦。系嘛？个袋嗰度本护照有只有只禽鸟噶啦，即系有只鹰噶啦，系嘛？唉，咁呢个即系嗰个美国嗰、那个同埋香港嗰只爱恨嘅关系咧，其实都几值得研究 啊！其实香港人对美国嘅感情，即系嗰情绪， 我都系 NBA 咯。如果你 系几特别嘅，我觉得。 唔系，如果我觉得香港人，尤其是后生仔啊或者咩，我相信对 NBA 嘅感觉就会强一啲。 特别系姚明。 或者打高爾夫球，高爾夫球即係 Tiger 打老虎，咁啊會多啲。但如果你講話對佢個政治運作啊，對佢有好多美國究竟成個尤其是傳媒裏邊基本上好少報道， 都係一啲美國專家咧。香港， 香港美國專家 啊， 哇！真係我都唔知香港有咩專家。 即係除咗 睇美國政治同埋經濟， 即係睇得有心。參加旅行團去美加遊，上飛機之前， 即係著數團 嗰個茶會，嗰個茶會嗰度嗰個導遊 出嚟講嘢， 講解嗰啲飲食資訊之外， 美國係好缺乏美國研究噶嘛。即係從香港角度睇美國好少。 我知道譬如有啲大學佢就開歐洲研究或者日本研究 有。 但係 美國研究好少。 美國研究就冇嘅。 係咪冇？ 我譬如我自己讀嗰度就冇嘅一路都。 即係你講中大㗎。 係啦。即日本研究。 但就算有都係好得意啦，就係啲美國人嚟香港，唔係美國人嚟香港去研究返美國。 唔係我諗。 咁但係我哋冇啲土生土長嘅一啲即係美國專家。 講件事嚟俾你聽，喺冇幾耐之前，有一班係美國嘅大長春藤大學去大陸呢、這個四川留學，同埋即係佢哋學中文，同埋喺嗰度咧幫即係教一啲英文嘅一個代表團。 嗯。 咁啊喺四川嗰度走嚟香港。咁咧喺香港咧，美國咧駐香港機構高層請呢班人食飯， 嗯、 同時請咗幾個香港嘅學者，同埋咧某名富翁咧一齊列席。咁、 嗯、 在食飯嘅時候咧，香港嘅呢位知名富翁咧就話：對，一聽到呢班友呢班美國佬美國仔喺四川嚟，就話啊，我話你聽，我喺四川咧，你知唔知呢個城市邊樣呢個生意就係我經營啦。嗱，仲有啊，知唔知嗰度啲蒸餾水啊，係我發行啊。我嗱，你知啦，嗰條邊度由邊度至到邊度，嗰條幹線嗰條公路又我俾錢起啊。咁啊，成班嗰班美國大學生唔出聲，到佢等佢發完一輪議論，其中一個大學生話：啊，呢位先生，喺你嘅眼中，除咗賺錢之外，仲有冇第二樣人生嘅目的呢？哇！當堂嘅氣温凝固， 僵曬啦， 僵曬。呢、這個美國駐港機構高官咪即刻嗱嗱聲打完場， 即係等佢好落台咯， 好落台。 唔係好有代表性喎，但係呢個情況。 當晚有份出席宴會嘅人出翻嚟， 話翻俾你聽， 話翻俾我聽，佢係目擊者。咁嗱，你即係講曬啦。 好正常喎，我覺得以香港嘅唔好話商界啊，任何一個人出席呢啲場合，一講到呢啲問題嘅話，佢梗係從揾食第一， 同埋自己嘅威水， 自己嘅威水利益去講呢個問題。 或者你又講啦，貿易啦， 或者嗰陣時沙士期間，有一個貿易展，即係珠寶展覽唔去得咁樣， 咁啊嘈啦， 大家就好緊張 啦，話做少幾多生意啦。啊！受幾多損失啦？ 啊！但係就好少話香港係有，即係至少大學機構或者政府自己有冇一個定期對美國嗰個情況嘅分析同埋了解比較少。 唔係香港有個好得意嘅睇法嘅，覺得美國係唔需要研究嘅，真係㗎。即係嗱，日本咁佢又有啊自現代化成功啊、明治維新啊等等，所以就要研究，即係效法佢哋。 呢、這個真呢、這個覺得好好了解啊嘛！你唔記得七幾年喺電視有隻美國煙仔廣告啊？啊！喺美國要出人頭地，冇真材實料係唔得嘅。呢、啊這個畫面裏面有個美籍華人咧喺個碼頭度咧，狀貌似工程師，指手畫腳，係點成翻美國佬擔擔抬抬。仲、啊、有啊，某銀行廣告有個老豆，一個中年人，我自細有個夢想，就係、是、送我仔去美國留學。咁啊，而家終於咧個仔畢業啦，帶住個方帽行埋嚟。就話叫啲人咧細個自細要儲蓄， 但係呢樣嘢又幾得意。香港係英國嘅，即係曾經係英國殖民地啦。咁英國基本上係好同美國好密切嘅關係啦。 但係佢受英國影響， 但係好似我哋就好似同即係冇傳授到話英國同美國嗰種咁 嗰、那個分別 咯。 英文啊有幾多口音差異咧？係嘛？傳真熱線23390209。